下雨，淋湿放映收音机，你听几点几？大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，大小雨还没到对的时机，夏天也许又是冬季，其实一暖杯巧克力，秒针转动滴滴答，小小时差滴滴答，我早茶月光洒在你头发，平行的话滴滴答，即兴交叉滴滴答，下个路口再见吧。想